近年，作曲家金宇澄生日100周年音乐会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，由文学艺术新闻出版部门干部、创作家、艺术人、记者、编辑、艺术教育机关师生和遗属观看，还有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、各国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、武官和外国客人应邀观看。音乐会以女声二重唱与女声合唱《万景台之歌》开始，推出了钢琴协奏曲《走向决战场》、管弦乐与合唱《青山田野庆丰收》等作品。